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这不又到了毕业季了吗？很多这个学校的学生啊已经开始在放暑假了，而毕业生呢这个陆陆续续像什么毕业合影啊，这个毕业典礼啊也都办得差不多了。这个该戴学士帽的戴学士帽，该戴这个博士帽的戴博士帽， 中间还一硕士啊，也戴。 反正就是说啊，该毕业的都毕业了。这个无论啊心里边有多么的舍不得，那毕业生也都得鼓足勇气，背起行囊，奔赴人生的下一段旅程了。 就离开校园。 是的，这个他们打包带走的啊，除了有几年的青春时光之外啊，还有学校带给他们的满满的祝福。今年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晚会在快要结束的时候，给了在场的毕业生们一个大大的惊喜。 怎么呢？ 每个人的座位底下呀，都藏了一个小小的瓶子。这瓶子里边不是空的，还装着泥土。你要是不认真看啊，这瓶子也就是一瓶子呀。这外边挂一绿色纸条，这个显得灰秃秃的小瓶子有了无限昂扬的生机。 这是母校的土啊。 那字条上面还有字呢。 怎么写的？ 母校水土孕育你我。人大赠我一坡土，毕业季里最棒的惊喜。很多毕业生在拿到礼物之后啊，狠狠地为自己的母校创意点了个赞。一位大四的毕业生告诉记者说，这瓶子的土啊是来自学校各处角落，大概的意思呢是要让我们牢记校园故土，不要忘本。 准备这点土的时候费了劲了。 这个某某同学曾记否，2013年9月6号你在图书馆借了第一本书，书名是《什么是全球化》。你在图书馆一共就借了94册书，恭喜你战胜了82.79%的2015届毕业生。经鉴定，你的阅读口味为爱思辨、文艺范儿之经济。 哇，这个也是毕业生得到的一种，这个怎么说呢？一种鉴定是？ 没错，这个是今年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啊，只要在网上预约之后，就能从学校的图书馆免费领取一段属于自己的书时光的这个鉴定啊。短短几句话呀，不仅勾起了毕业生们初入校园时的青涩时光回忆，还获取了学校图书馆出具的最权威的阅读口味证明。 你看。 虽然呢只是薄薄的一张纸，但是啊会觉得既温情又文艺。哎呀，不愧是文化的百年老校， 这都属于有纪念意义的东西。 哎呀，像什么即使前方道路坎坷曲折，即使白雾缭绕一片迷茫，但师大愿为你遮风挡雨，给你坚定的信念。不论你们走到哪里，母校如天使，永远在你的心灵深处与你作伴。愿你的生活安详平和，也无风雨也无晴，我们约定永生相伴，不见不散。 这是北师大。 哎，这些话呀，其实印在了这个蓝色主身、白色斑点的一把天使伞上。 哦， 这把伞呢，也陪伴北京师范大学2015届毕业生。这一把小伞呢，还表达了母校希望毕业生们能够像伞一样，在美丽的六月绽放开来的美好祝愿。 你看我的母校，他怎么那么能有创意呢？ 这个说到这个毕业的时候，总会勾起这个毕业生们啊，往届毕业生们的诸多回忆。 其实像我们这毕业20多年的人啊，他其实对那个校园，他也有着一份的怀念。 但是毕业20多年的人怀念的那个校园，和刚刚毕业的人怀念的校园，和正在校园里读书的这些同学们看到的校园，可未必一样。 那当然不一样了。 要不然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说说这个话题吧。 哎，你比如说去年我带我儿子回我们那个母校 啊， 去考他的那个什么什么特长生考试啊， 结 果我一看，哎呀妈呀，学校怎么变成这样了？ 不认识了。 没错。 所以说今天我们和大家就来聊聊啊，您印象当中的校园，这个校园当初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哎， 哪些小角落，哪些设计或哪些的这个构造啊，给您留下特别深刻的清晰的画面？ 对。 现在这个校园变成什么样了？ 嗯， 您记得脑海当中的那一个场景啊？ 哎， 现在在校园里还存在着吗？ 当初哈什么样，现在什么样？ 对，您多久没有回过校园了？您最后一次回到您印象当中的那个校园，是距离现在有多久了？ 哎，这个这么多啊，方面都可以说， 都可以说啊。欢迎大家呢，这个发送您的互动信息到我们的订阅号“大城小事”，先关注并留言。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印象当中的校园。 哎，大家先在这回忆着啊，这个当初在哪上的自习啊，在哪儿这个复习的功课， 自习是什么样， 对，在什么地方和女同学畅谈呢、啊、 和男同学畅谈也能聊， 哎，对，后来这个是成了以后在哪儿约的会啊什么的这一类的吧，啊， 没成也能聊， 好嘛。接着呢，我们再给您说的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个好事儿啊，因为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咱们这个市区啊全面的禁止露天烧烤啊，这个有感受。 是 我们这个原来啊，这个电台这边那小街上就有不少家的这个露天烧烤，哎，最近呢都没有了，有的转到了室内，有的呢就这个室内没有条件的就取消了。那么在现在这个大街小巷上，那么是不是就一点的这个烧烤的痕迹都没有了呢？也不是这样的，有人发现最近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头出来了一种叫无烟烧烤车啊，他在做这个碳烤肉串的时候，只要打开里边的排风净化装置，用肉眼几乎就看不到有什么往空气中排放的油烟了 啊，真的看起来没烟。 哎，你说他是一个就是是不是针对这个禁止这个街边烧烤的这么一个行动的这么一个对策呢？它也不好说，还是说这个产品早就开发出来了，只不过原来那些小贩们他们舍不得用呢？哎，这个可能都有这种原因吧。不管怎么说，这个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现象。那么有的听众就反映说了，说这种无烟烧烤车啊，大概宽不足2米，高1.7米左右，由这个碳烤槽、玻璃罩以及净化机组成。全身都是不锈钢的材质，看上去呢是类似咱们这家里头那个灶台似的那种一种操作台啊。其实这个原来很早以前我就见过，因为我们家装修的时候选那个油烟机啊，就类似的这样的这个形式的。哎，它呢是这样，就是它属于那个不是咱们一般的情况那种上排烟，而是下排烟。就是你在烤串的时候，这油烟呢会被吸到这个下边，由这个抽风机吸到它的那个肚子里头，然后再经过里边的什么过滤网啊，这个净化的设备对这个油烟进行一个净化，然后再排出来。那么记者呢也在大红门地铁站附近的春泽路上见到了这种无烟烧烤车，摊主的生意还不错啊，这个上边有40-50串肉串并列的在这个烤架上，炭火呢把这肉串烤的是滋滋冒油啊，冒出来的这些烟就被上方的这个油烟机给抽走了。抽油烟这个抽风机啊，这个名叫的啊， 抽风机、 这个抽烟机啊也不对，就是这个机器啊，它有大概有个10厘米左右的一个小烟筒，直径10厘米啊，往外这个排放，用肉眼还真看不到有那种什么滚滚的浓烟往外冒啊，这个设备还不错， 看起来还挺好用的。 这小贩说了， 好家伙，这摊主说，我这设备我上个月才买的哈、啊，看来他是可能知道了那个就是不许在路边冒烟烧烤了， 嗯， 哎，就置了这个设备，花了我小10000块呢，嗯，现在看来效果不错， 嗯， 哎，这个设备挺满意的啊，以前我就支一架子在路边上直接烤，好，这一冒烟城管就来了，现在我换了这新设备啊，我说环保了，城管都不管我了、 哦、 啊，也不知道城管是不是真不管他了。哎，住在这个安慧里小区那有这台无烟烧烤车楼上的市民朱女士就说了，说这种无烟烧烤车呀、啊、至少它出现是一种进步吧，你看它有一个罩子，有个净化的过程，总比没有强啊。啊，说这以前啊，我们这楼底下这个有这个烧烤这小贩这一烤啊，这个油烟就飘过来了，实在是困扰太大了。那么现在至少这小贩他换成了无烟环保车，打开窗户看不见明显的油烟，也闻不到那种难闻的气味了。嗯，说还行吧。啊，不过呢，朱女士也有一些担忧啊。她说这个设备它到底是环保还是不环保？反正我们现在用肉眼看不见那个明显的烟了。 嗯， 那它那个什么 PM2.5 啊什么的，是不是它怎么样啊？ 嗯，那些颗粒呢？啊， 哎，说相关的部门能给做个鉴定啊，或者有个说法啊？那么记者呢就拨打了这个12369环保热线。那接线员表示说，环保部门只针对工厂、企事业单位以及室内烧烤行为进行监管，对于这种流动性质的经营行为，应该由城管负责管理。这个记者又以市民身份打这个城管咨询热线96310，接线人员表示对这种情况还不是很了解啊，建议拨打这个丰台区的城管执法局的电话。那么丰台城管执法局的接线员依然说表示还不太了解情况啊，建议拨打大红门城管分队。大红门城管分队的工作人员把这个情况记录了下来，并表示要进行实地的调查啊。虽然有了净化装置，但是它还是属于这个油商占道啊，是吧？估计城管呢也不会完全的不管啊。 这管不管这是两方面的事儿，一是这东西确实是不是环保，符不符合标准，有没有违法？ 对。 二呢，就有没有违咱们这个本地的这条例啊？二呢，就是这个东西你有没有经营许可证啊，占道是一回事儿。不过这个老周也问说，你这抽烟机是看起来这不冒烟了 啊， 关键是这烟被抽到哪儿去了？ 刚才说嘛，它里边啊，它下边有个箱子， 有一肚子， 哎， 对， 抽到那个里头去呢，人那里头说 有一 过 滤 网啊， 所以说 过滤一下， 所以说经过过滤网之后，这个还是要排出去的， 对 吧？ 对，它就只不过就是不像原来那么一下就烟尘滚滚的那感觉了， 经过处理净化的空气。那也就是说，如果要真的这么使的话，那这过滤网应该是经常清洗、经常更换的，要不然白抽进去了，过滤效果起不到， 是 就没效果了，是吧？ 哎， 哎呀，这个行，反正大家伙还真是在认真思考的、是吧？ 哎，这个东西出现了，看看它能不能真正的对我们的生活有利。 这是出现的不仅有这个新鲜的事物，新鲜的抽风机啊、还有一新鲜事儿。 什么事儿？ 昨天下午啊，在大望路华茂写字楼上班的董女士。哎呦，反正上班挺累的，咱极目远眺啊，咱扒窗户看看。 扒窗户看。 哎，这窗户外边这露台上居然站着一只鹰。 嚯！ 多方询问才知道，哎，这不是鹰，这个动物啊，这只鸟的学名叫做红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同时呢，也是一种常见的城市鸟类。 哎，你说它不是鹰吧，它跟鹰还应该算是一类。 反正董女士说看着挺像的。 哎， 就这只，它一开始不是把人当成�鹰了吗？ 嗯， 身高体长呢，大约30厘米。一开始啊，他还以为窗外站的是一只猫 啊， 等走近之后才发现，哎呦，那露台栏杆上站的不是猫， 是猫头鹰。 这他说这只鹰脚上怎么还绑着绳子呢？ 哦， 这应该是从家里逃出来的吧。 哎， 停留几分钟之后，这只鹰飞走了，不知道飞去哪儿了。 嗯， 董女士赶紧上网查了一下啊，这才知道它好像啊是一种隼。 嗯， 但是你们说这写字楼群里怎么会出现这种看起来挺凶猛的鸟类呢？ 哎，刚才说了，这可能是人家谁家养的宠物啊，它从那个架子上跑了。 嗯， 哎，这现在有这养鸟的朋友，包括养鹦鹉什么的，都讲究用一架子，然后脚上拴一链，让它在那上站着。 嗯，咱们不知道，咱就问问专家呗。 哎， 昨天晚上记者也联系上了野生鸟类保护公益项目的这个某执委会的主任啊，刘慧丽。他呢也根据董女士和其他网友拍摄的照片啊，认定这个是一只红隼。 哎， 他表示啊，红隼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北京也确实有分布。 嗯， 目前呢，红隼是城市当中最常见的一种猛禽， 在城市当中啊，一般人家都住高楼楼顶， 哎， 或者在铁塔上筑巢，所以啊，您要是真的在写字楼上看见它，这也不算什么稀奇事儿。 有可能它那窝是在这个 你楼上 某处啊， 对。 但是呢，那人家说那是自然界里野生的，就照这位女士看见这个脚上有绳的这个，说不定是。不是野生的， 没错，这刘慧丽也是持同样的看法啊。 嗯、 从这只红隼脚上的绳子来推断，它真的应该可能是被它当做宠物来养的。 哎， 这种红隼呢，一般交易起来都是雏鸟交易。红隼呢，一窝下4到6个蛋，这鸟贩子往往都是一锅端， 哎，这还 一窝端啊， 哎，太缺德了。 然后呢，再卖给饲养者。 嗯， 这刘慧丽也介绍啊，市民呢，如果发现了这样的猛禽，受伤的猛禽，也可以向北京猛禽救助中心求助。 嗯， 来救救这些可爱的小生命。 这个在老北京啊，有玩鹰的啊，也有这个各种的玩鹰的这个器具啊、 嗯、 技巧啊。现在呢，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啊，咱们有了这个野生动物保护法了，这个在养这种那个野生的猛禽，您刚才说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这就违法了啊，这不应该去购买和饲养。 对，而且啊，这个毕竟这鸟野生的，这鸟会感冒啊。 感冒了。哎呀，这个刚才说到这个猛禽啊，你要是不让它自由自在的，其实它也挺难受的。你说要不然它怎么会挣脱那个绳索它跑出来呢？ 是， 哎，那么下边这个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它也是就是，哎呀，这个教英语啊，这个是一个就是大家很常见的那么一个现象、 嗯、 啊。但是啊，最近有一位医学博士。他靠发微博教英语，还引起了大家的广泛的关注。 嗯， 而且大家呢对他的这个精神啊都特别的佩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博士啊，虽然是一位医学博士，但是呢他自己被查出来患上了胰腺癌。 哎呦！ 啊，虽然刚刚34岁，这个病情啊现在比较严重。 嗯。 但是呢，他所先想到的不是说，哎呀，我怎么给我治这病啊？我怎么保住我的生命啊？他是想的，抓紧的，赶紧做一件事。什么事儿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件特别让人感动的事儿。因为他英语特别好啊，他就把自己背单词的秘诀通过微博告诉了更多的想好学好英语的朋友。 哦，分享给大家了。 哎、那么他就用这种方式，他自己表示，我呀能。有一天的生命的存在，我就发一天啊，因为这个不是说一天两天就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这事儿、 嗯、 所以呢他就不断的在微博上哎写一点发一点写一点发一点，以此度过自己最后的时光。那么记者也通过电子邮件呢和这位他的这个在网上的微博叫嘉义单词啊和他联系上了，但是他说并不想透露过多的个人信息。他告诉记者说，他得的是这个胰腺癌的晚期，发现的时候就已经侵犯血管并转移到了肝脏。因为自己就是医生，他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因此让在最后有限的生命时光里呢，这位嘉义单词他就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有益的事情。想到现在一提起背单词，很多学生朋友就头疼。 嗯， 那么他呢就是开了这么一微博，就叫嘉义单词。他以前在背英语单词方面有一些自己想出来的小窍门。 哦， 哎，于是他就在6月25号注册了这个微博，利用化疗之余把如何记忆单词的小窍门一点一点的写下来。通过网友们的转发，短短14天，嘉义单词的微博的粉丝量就达到了上万人。那么嘉义单词说，他并不希望别人怜悯和同情他，更不想让别人给他募捐啊什么的，他只是想在最后的时光里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喜欢的事儿给做完了，同时呢给自己3岁的孩子也留下点什么。 嗯， 那么对于他的这种执着和认真，不少网友呢都很感慨啊，看了之后就发评论啊，除了感动还是感动。嗯，你比如说吧，有一个朋友就说了，说他得知自己的严重病情之后，为自己的孩子留下一笔无法计算的财富，满满的爱，满满的感动。那还有人说，作为一个这个 GRE 的考生，对他的奉献和创意说声谢谢。因为考这个 GRE 啊，这个就是去美国留学的一个这个入门考试啊、 嗯、 这个也需要这个很大的单词量，所以呢这个 能够有背单词的技巧，这是一件非常有帮助的事情。那么现在呢，这个加一单词的这个微博博主，他几乎是每天都要写一个单词的释义。那么在不少网友的转发当中，大家希望他能将自己写下的单词这个记单词的心得集结成书啊。不过对于网友们的建议呢，他也有自己的担心。 嗯， 他说不知道网友们是否喜欢，如果有的网友不喜欢，那肯定就是没有价值，不值得出版了。另一方面呢，他也有些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能够支撑到写完这个书稿。 反正不管怎么说，身体状况目前已然是这个样子了，还是希望在这个不影响、不加重自己身体病情的这个状态之下，再完成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儿、这个虽然说啊，蜡烛在燃烧完毕之后会留下一地的烛泪，但是蜡烛燃烧完毕之后的余温和它燃烧过程当中的光芒和火焰，却会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大成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成， 大成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成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成才是生活的大成， 大成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成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刘继彤。 嗯，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这个您印象当中的校园啊、这个刚才张晓辉还说呢，说到这个学校毕业的时候，那几所高校留给学生们的这个毕业礼物啊，校方太用心了，一辈子难忘。不过说到母校的时候，总会带着这样满满的深情啊。 哎，这个前几天我们的大学同学还刚刚有过一个聚会啊，小范围的聚会。 嗯， 因为有一位同学从外地到北京呢来学习啊、这个大家都聚在一起了。 好久不见。 聚在一起的时候，哎呀，就是这个好像就有说不完的那个话。 是啊。 可是实际上你仔细听吧，那个话它基本上还都是围绕着上学的时候校园里那点事儿， 曾经大家的共同回忆是吧？ 没错。 哎，见面之后分外的亲热，虽然说很多年没见了。 嗯。 前一段时间我也回了我的母校啊，回学校之后发现，哎呦，这个我上学的时候有一栋楼啊，就挖了地基出来啊，就是一大坑。 哦、 然后我上，据师哥师姐说， 嗯， 在我入学之前，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一大坑。 嗨。 哎，很多年都没有盖起来。 嗯。 我大学4年那地方一直。是围栏挡着，围挡挡着也看不见。 嗯， 在我毕业之后2年之后，那地方终于盖起了楼啊！这传说中这一个楼盖了7年，也确确实实让很多届的学生啊都觉得，哎呀，不认识啊， 是吧？ 新楼没赶上啊。 所以这个师哥师姐跟师弟师妹将来碰面聊天的时候，都得有一些差异哈， 对不上。 哎、那个大坑边上你们去过吗？哪有大坑啊？那是九一大楼。 对呀、所以其实说的是一个东西啊。 嗯， 这校园每天都有日新月异的变化，不知道您印象当中的校园和现在的校园有多大差异？您多久没有回到母校的校园去看看啦？ 嗯， 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啊！大家呢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查找“大成小事”，关注并留言。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您印象当中的校园是什么样的？您多久没有回到过您的母校了呢？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成小事。 大成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成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刘继彤。 有一位来京的美籍华人啊，在酒店招嫖，结果被威胁敲诈近万元啊。 好家伙， 海淀警方呢最近破获了这起敲诈嫖客案。目前呢，女子张某、男子李某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已经被刑事拘留。 哎， 7月4号凌晨啊，有群众举报海淀的一个酒店房间内有人聚众吸毒。 嗯， 海淀分局双榆树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但是没有发现这个举报的吸毒的状况。但是这客房内有一对男女面色慌张，衣衫不整，而且语无伦次。 在客房的卫生间里还有一名男子。 好家伙， 这情况有点可疑。 嗯， 据了解啊，这名招嫖男子呢，此次受邀来到北京呢进行讲座，晚上呢入住酒店。四号凌晨啊，他就在那个房间门缝里边那个看见了那小卡片啊，一时冲动就拨打了上面电话。 好家伙， 双方商量好啊，500块钱进行性交易。但是他没有想到，交易之后，这名女子啊跟他要的钱不是500块钱，是10000块钱小费 啊， 而且啊还不止一个人，他还带了一男的加以威胁。 嗯、这叫仙人跳、啊， 哎， 老人年间有这事儿。 那名男子呢气势汹汹啊，说你不给钱，我举报你啊。 好嘛， 这名这个刘某啊特别无奈，和对方还讨价还价，反正最后商量了5000块钱了事儿 啊。 就在这个时候，民警破门而入。 哎，这回是咱们海淀群众给举报了。 哎，卖淫女张某打手李某承认以言语威胁敲诈失主。原来呢，张某当时进房间收了500块钱，就递给了门外守候的这打手李某。 嗯， 在向刘某提供了性服务之后呢，张某到厕所电话告知老板啊，说这有钱。这个老板呢，就让刘某接电话，就说你跟他说再要10000块钱啊，否则对，否则就到公安局举报他嫖娼。 他还敢去公安局？ 这不接收了上面的指示吗？这刘某挂断电话之后，打手李某这俩人进屋开始威胁刘某，直到刘某答应给了5000块钱。 你瞧瞧。 今年6月以来啊，这个卖淫女张某啊，打手李某等人呢，以这种方式作案多起，但是啊。被敲诈的事主多数都选择没报案， 那他心里有鬼啊。 这事儿都是从这个张某和李某嘴这嘴上说出来的， 招出来的， 没听这个受害者主动举报。 哎，所以在生活当中啊，不要是去试图啊去寻求什么刺激，要洁身自好，否则的话你会给自己惹上很大的麻烦。 没错。 好了，接下来呢，这个昨天可能大家在上午的时候啊，都有一种感觉，这个哎呀，从这个四环呀到三环呀，这个都挺堵的。 嗯， 到底为什么呢？哎，各种原因吧，其中有一个原因我想就是咱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在昨天清晨6点钟左右，东四环主路大郊亭南向北的方向发生了汽车连撞的一个事故，哎，所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当事人呢也都是这个擦碰伤啊，但是都是这个追尾了。我看到有很多那个也经过现场的朋友，反正也堵车走不了，可能照了一些照片呀，发在这个微信朋友圈啊，或者发在微博上。 嗯， 啊，有的人说的还挺有意思的，说嘿，看这七辆车啊撞在一块儿，这好多车型差不多都凑齐了。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里边好像它有一辆大巴车啊，还有一辆这个大货车，还有一个中巴，还有一辆小轿车， 好惨烈呀， 还有一个厢式货车啊。这个别看七辆车，这个七辆车都不一样，七个车型， 这怎么就能撞成一锅粥呢？ 你看这个人家介绍啦，这个车主蒋先生说了，6点半他经过事故现场的时候，最内侧最外道依次停放着几辆事故车，哎，南向北的车辆是缓慢的行驶，然后呢，他的行车记录仪呢就记下了一个清理的过程。视频中最外侧的车道由南向北依次停放着面包车、大巴车、厢式货车和小轿车。说这他们是这个小轿车的车身侧面紧挨着货车的车轮，最内侧的车道停着的是一个面包车和卡车。哎，这个当时还有的车辆可能已经被拖走了哈，就是。事故的起因呢，应该是这个一辆货车刹车失灵，从而导致里侧及外侧车道这个几辆车就都碰在一块了。咱这挤着嘛，哎，七辆车连撞之后不同程度的受损，先是大车追尾，后来殃及了3辆小客车。事发之后呢，大型清障车在警车的带领之下呢，逆行上桥来清理现场，货车以及大巴车上的部分乘客呢，有被这个玻璃划伤的呀，但是呢并无大碍，也都经过了处理。那么昨天早上这个事故呢，就殃及了多名赶早班、是一个早高峰上班的市民了。蒋先生说了，平时他从京哈高速这匝道过大郊亭桥这段时间3-5分钟，昨天走了50分钟。 哎呦， 哎，另外一位8点半路过的车主说，事发的时候有一部分不耐烦的车主已经站在这个主路边等着了。 那也没招，只能等着。 哎，对，从小武基桥到四惠桥的主路全都给堵上了，辅路则从小武基桥堵到了这个姚洼湖桥。部分行人道上都是这个机动车开上去走去了哈，这个更有车主直呼说，哎呀，从四方桥到大郊亭这段堵了1个多小时，果然这个上班呢就迟到了。 是得。 嗯，事后这个朝阳 这个朝阳区劲松交通大队出警，这个事故呢，这个原因目前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毕竟这个事件当中啊，就有部分乘客受了伤啊，虽然不是特别严重吧，但是还是让大家觉得稍稍有点担心啊。不过毕竟出现这种情况也不是特别的常见，真的要发生这样的意外，这大家伙也确实特别无助，特别没招，只能在路上堵着。 首先我们从我做起吧，自己开车上路的时候一定要严格遵守交通法。 没错啊，然后要是真的就这个路况不是特别好走的时候，大家一定 别着急， 一定别着急。越加塞这路越没法走， 没错， 越不按秩序通行，这路况是越糟糕。所以大家每个人都耐心一点啊，这个有序通行。真要说怕路上出现这种状况，这个特别堵啊，或出现意外，您真就早一点出来，是吧？既然已经出来了，您就别在路上抢那一分钟、两分钟了，是不是？为了使自己养的花花草草啊能有个地方过冬，龙潭街道某小区的一个居民啊，居然在距离居民楼几米远的空地下边挖了一地窖。目前呢，东城城管执法监察局、龙潭执法队协同街道办事处等部门，依法对此处危害公共安全的地窖给予填埋。相关负责人、责任人也将接受进一步的处理。 你别说这挖地窖的事儿，过去咱们住平房的时候还真常见。但是现在您住楼房了，您在这楼旁边挖地窖，这就不合适了。 最近呢，这个东城城管执法人员啊，也联合那几个部门依法呢对幸福北里开展联合检查。这不检查不知道，一检查，哎呦，这不要紧啊！14号楼前一片空地上，居然发现了一个6-7平米的金属藤架 啊！ 这藤架下边啊有工人休息纳凉的桌椅，影响了居民出行。这个由于这个藤架它涉嫌违规占地，这个就开始清这个藤架，结果在藤架发现啊，这下边怎么还一地窖啊？ 好嘛！ 现场勘查，这个地窖呢，长4米，宽2米，大约深1.7米， 一人多深吧。 地窖的四周土墙呢，没有任何支撑。地窖的一角呢，还放着一木梯子。这儿距离居民楼不足10米。经过执法人员了解呢，这户居民呢，因为喜欢绿植，到了冬天呢，自己屋里又放不下那么多花花草草， 怎么办？ 那就想想土方儿吧。他就利用小区空地开挖地窖的方式来存放花草。目前呢，这处地窖已经被填埋了，这个侵占小区路面搭建的藤架也已经被清理完毕了。 这个两个行为都是违反那个相关的物业管理的法规的啊。 对，这又挖坑，之前不是没说过挖坑，虽然这坑跟那坑不一样吧。 但是别光图了自己这个高兴啊，也要照顾到这个整个居民楼的这个居住的安全。 说的对呀。 最后这还是个安全问题啊，这个现在天气热了，有一些朋友喜欢游泳啊，这个前天晚上8点左右，这个一个年轻的男子酒后翻越护栏，跑到龙潭公园东门附近的护城河游泳，结果很快失去了踪影，他的同伴呢赶紧报警求助。那么前天晚上当记者赶到事发现场的时候，打捞队还没有赶到，在男子下水位置的护栏边有一双蓝色的塑料拖鞋留在岸上，民警呢已经在河边上拉了警戒线，其中溺水男子的几名同伴坐在台阶上掩面叹气。当记者看到河道两边呢没有路灯啊，事发河面上一片漆黑，根本就没有办法下水救援，围观的群众呢用手机的这个手电啊，手机上有那个小手电打亮了以后照在河面上，试图寻找这个男子的踪迹，但是由于光线太弱，只能看见河上的一些漂浮物。天太黑了，这个有的同伴说我们也想下水去找他，可什么都看不见，根本就找不着人，救不了啊。据这个男子的同伴介绍说，这个人28岁啊，在北京呢来打工的。出事前呢，他和朋友在附近的小饭馆吃饭喝酒，往家走的时候，他突然说：“哎呀，我想下水游泳去，这天太热了。”这个同伴说他吃饭的时候喝了几瓶啤酒，看到这个河了就想下去去游游泳啊，谁知道他刚在水里游了没2分钟，就冒了几个气泡，再也没露面。这男子的同伴说他们赶紧就拨打了急救电话，同时这个时间越来越晚呀，河面始终没有动静，说已经找不着他的踪影了。同伴说当时护城河里还有其他的人在那儿游野泳，男子失踪以后呢，两名游泳者也帮忙找人，结果也没找着。晚上11点左右，男子的家属赶到，但望着一片漆黑的河面也是无可奈何，他的这个妻子已经怀孕8个月了，再有不到2月他就要当爸爸了，没想到竟然出了这样的事儿啊。 昨天零点十五分，打捞队赶到现场，十几分钟之后，打捞队把人打到了，找到了这个男子，被打捞上岸之后呢，急救人员立刻展开抢救。只见他上身赤裸，脸色惨白，经过了十几分钟的抢救，这个男子呢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身体已经僵硬。随后急救人员用床单盖住了这个男子呢，并示意民警把这个尸体抬走。目前警方仍然在进一步的处理当中。这个游野泳啊，真的是危害非常大，特别的危险、啊、 而且尤其是这个醉酒之后啊、 嗯、 本来就是醉酒之后就不能下水，别说游泳、 哎、 野泳啊，在泳池都不行。 没错， 这简直就是对于生命的漠视。当然了、 嗯、 付出这样的惨重代价谁也不想看到，因为毕竟、 对，希望这个事情啊、哎、能够给这些人一个教训吧， 警示和教训，真的、 嗯、 这个千万不能再拿